去年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成就展12月2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开幕。有关部门干部、农业劳动者同盟干部和农盟员参加了开幕式。展会展出了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和各道农业劳动者同盟委员会所推出的45种650多件成就展品以及60多个直观物。